不聊题外话，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个大事件，那也就是在这个数码电子科技行业里边呢，每年啊都会出现的一个大的事件了。 嗯， 话说在美国一月份有 CES， 那么二月份就会有 MWC 出现， 嗯， 这是每年会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个去倾情举办的一个全球范围内最具有影响力的这个科技展会之一的，叫做 MWC 啊，可以来去记录一下。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幕当中会发现什么呢？就是叫做 MWC 特辑2018年我们的一个智能手机的前瞻情况。今天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去好好的分享一下了。 所以 MWC 主要是对针对科技发展在手机方面的应用，哎，对吧？ 没错没错啊，主要针对是手机的方面。那其实呢，嗯，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个重磅的嘉宾在线啊，除了有在线的嘉宾之外，今天我们有现场做客的来宾， 嗯， 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且喜欢的数码达人黄浩，欢迎一下黄浩同学。 有请 两位主唱，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又来了，这个每周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两小时的时间。因为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就是在前几小时之前吧，我们还跟我们很多，嗯，刚刚从巴塞罗那正在起飞回国的这些媒体的老师们去聊了一下，然后请他们来这个帮我们这个点评了一下，然后顺便也给了我们很多有趣的资讯， 嗯， 那么一会儿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们就会分享给大家。 太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会非常的丰满，因为有很多的视频小片以及呢图片要跟各位朋友们去通过我们的直播端啊进行收看， 嗯， 那怎么来看我们的直播呢？方法第一条 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电台节目。然后您就在这个聊天室开放了啊，已经欢迎您问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像小航刚才说的，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现场，都会有专业的一些嘉宾给我们解读关于手机方面的问题， 嗯， 也包括给大家带来最前沿的手机方面的消息。 没错，那么除了有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嗯，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直播我们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关注活力982，点击我们的一个视频直播马上开始收看了啊。先欢迎一下我们在直播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们已经来到节目当中，包括像是何辉辉啊、陈琳琳啊、曾经拥抱你啊、快乐一生、每天开心、不拉不拉的太多，我们点不过来了， 大部分是 ABB 结构是吧？ 哎，对对对，还有串数字的哈。 好嘞， 那今天呢我们的就先要开始一下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这个环节，要跟朋友们去历数一下本周以来的最新鲜最热辣的数码资讯。潮流风向标，那今天我们的数码资讯第一条叫做无人驾驶上路，国内首批的牌照花落上汽以及蔚来汽车。 嗯， 来，我们呢也是跟朋友们一边去分享这样一个新闻啊，也容我呢跟朋友们去找一找，搜罗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图片跟新闻的片段。 好嘞，嗯，然后呢让大家就是全方位了解一下。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资讯方面的部分哈。 好， 3月1号也就是昨天哈，上海市经信委和北京市公安局还有这个上海市的交通委联合制定了上海市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当然是试行办法。这个办法昨天是正式发布的，为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奠定基础，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从研发测试向示范应用和商业化的推广。上汽集团和蔚来汽车获得第一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 来，我们赶紧先看看当时这样的一个新闻片段是什么样子的。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上汽集团和上海蔚来汽车等车企获颁全国第一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这意味着首批无人驾驶车获得了上路资格。 这个牌照让我们从自动驾驶到智能驾驶到无人驾驶，在这个自然交通环境下和这个在封闭园区，其实它的受到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更加丰富，更加真实，数据流量也大，然后呢便于我们在功能性能这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然后呢实现这个封闭场景所不能提供的一个技术的飞跃。 随着第一阶段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的开放，发布会上透露下一步是办法实施情况，还将分级逐步开放更多道路环境。 根据对道路测试划定路段的一个实际交通流量、交通事故的避免程度等 交通参数进行采集和分析，要评估道路安全风险等级的变化，有前瞻性的调整划定的这个测试路段，同时有序增加测试道路的等级和难度。 第一批开放的公共道路呢，是全长5.6公里，分为三个段。那我身后这条博园路啊，就是其中一段。而我身旁这辆智能网联汽车呢，它将真正意义上第一次上路。 最高是40，但可能后面这条路的最高限速安全，我们会按照那个考虑实际的那个道路，可能60码的，我们也会按照这个来。 测试开始，全程几乎都是车在自主驾驶，遇到红灯车会自己停下，掉头时车会自动等后续车辆通过后再启动，实非没有过多干预。不过车辆的刹车频率有点高，有时周边并没有车辆，智能汽车也会频频点刹。 如果说我们的传感器探测出一些比较不太稳定的障碍，我们还是会认为趋向于保守。 把智能汽车设计得如此敏感，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像上汽这辆车，安全设定范围为3米，在此范围内，只要传感器感知到有物体靠近，就会自动减速或刹车。为了配合无人驾驶车上路，目前的开放路段已完成对红绿灯的智能化改造，智能车辆经过时能自动知道前方是否有红灯。 争取呢，每个月都有这么一个迭代一个升级的过程，我们是希望上半年能够把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这个道路测试推广到我们25平方公里里面的这些典型的特征的路段上去开。 好，这是刚刚我们第一条资讯内容，关于这样的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上路的情况哈。 嗯， 那其实呢，作为国内的智能驾驶领域的这个领跑者，上汽呢，他们也是还要跟蔚来汽车获得了第一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的号牌，也意味着二者获得了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道路的一个资格。 嗯， 那相关的人士表示说呢，这个对于上汽而言呢，从封闭环境走向开放的环境，也是对企业自身的智能网联技术的先进性、成熟性、稳定性以及和周边的交通环境复杂融合性的一种考验。那因为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啊，在开放性道路上面测试时候呢，面对交通路况的环境复杂，会更加的面临复杂的问题。那么此外的话呢，自动驾驶如果做不到啊，比人的驾驶还要安全可靠的话呢，是不会被大众所接受的。反之呢，这也是对企业自身的技术的一种全新的考验。 嗯，所以我们刚才呢，也不光在资讯的部分为大家解读，同样呢，就从这个视频资料方面，让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目前呢，上汽已经完成2代智能驾驶整车平台开发，开展了封闭的实验场、高速公路、特定的园区以及城区地面以及应用场景下的智能驾驶技术研究，整车测试累计里程超过了50000公里。 嗯， 上汽集团计划今年呢会推出一款自主品牌智能驾驶量产车型，实现最后一公里自助泊车等特定情景下的智能驾驶功能。未来呢，智能驾驶技术将覆盖上汽集团的什么这个荣威啊、名爵啊、大通啊3大自主品牌。 太好了，那么作为车界的新势力代表的蔚来，也呢是此次获得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号牌。蔚来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宏表示说呢，也是获得牌照是对蔚来自动驾驶技术的一种实力的认可，也为公司的道路测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法律依据，将会大大促进蔚来自动驾驶系统的相关的研发。那据了解呢，他们在2016年4月份就开始了自动驾驶的系统测试。那同年10月份呢，蔚来就已经在北美总部啊进行相关的这个牌照的拿到了，去进行测试了。而在2017年年底呢，蔚来自动辅助驾驶系统也发布，当时全球首装的 MobileEye iQ4 自动驾驶芯片，蔚来 ES8 呢已经当时是在封闭测试区当中进行了大量测试。他们也表示说，将会按照规定展开公共道路测试，加速自动驾驶技术的开发和突破。我们祝福自动驾驶技术，我们也祝福包括我们也期待这个无人驾驶技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跟便利啊。 我相信很多的女同胞特别期待这项技术。 嗯， 对于他们这个停车的时候，很多女同胞驾驶技术的问题呈现就是停车难。 是啊， 位子太窄停不进去，不知道自主这个驾驶技术成熟之后，是不是能够帮广大的女性完成这个任务呢？ 我们特别期待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未来啊，这个道路驾驶时候能够越省心越好。当然我们也期待这个交通路况能够越简单越好。 对，这个路况好不好，嗯，就全取决于各位是不是自觉了。大家就是自己自觉在路上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无论您开车与否，哪怕行人在路上走路，咱们也按照交规 走路， 没错， 为了自身的安全， 行人呢，非机动车呀，一定也要跟我们的机动车一样啊，遵纪守法才行。来，继续来看我们的相关的行业资讯。第二条资讯叫做智能融合为一个标题了，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上市公司啊，博信股份，他们在3月1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2018年的战略暨新品发布会，当时也发布了全新的业务战略，旗下的新品牌叫做Toppers， 以及6款的人工智能新产品也是悉数亮相。 这个博信股份就表示呢，布局智能硬件领域将会成为博信股份开启新战略的重要里程碑。博信股份新上任的 CEO 吕志虎就表示，公司将会以智能家居、健康、文娱等方向的智能产品为切入点，采取线上线下并进的策略，在线上进驻第三方平台并建设自有商城，在线下呢同步开拓公开渠道、运营商以及政企渠道和海外渠道的相关市场。 那么据了解呢，博信股份从2017年年底开始尝试了这个智能硬件及相关的衍生领域，公司呢也是希望助力啊，借助这个可以说是渠道优势，在移动、联通、电信等等运营商当中啊进行更好的合作。那包括还可以跟京东进行渠道合作伙伴推动之下呢，为用户们提供 top 级的，就是顶级的啊智慧加产品和服务，让用户们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智能新生活吧。那会上的话呢，这个博信股份和科大讯飞表达了合作意向，那么双方也会在语音技术识别方面还有人工智能的技术领域尝试开展全新的合作。 那在投入方面呢，博信股份规划在北京、苏州、深圳、广州以及美国、新加坡设立分支结构，并且呢在和当地的知名学府深度的进行产研合作。在那天的发布会上呢，博信股份也发布了全新的人工智能品牌 Toppers 以及 Toppers 品牌旗下的6款重磅产品，包括智能音箱、智能无线耳机、智能门锁、智能新风机、智能空气净化器、儿童智能手表等等，悉数亮相，涉及文娱、健康、家居等多个领域。 当时呢，博信股份呢也表示说啊，将会积极布局智能硬件相关的业务领域，致力于为用户提供 top 级的智慧加产品服务，让用户们能更好的去享受一下全新的智能新生活。 没错，看来这个科技好像就走到生活里面了， 对 吧？ 对， 离我们不是在远。 爱的那个小布是吧？ 对， 就属于一种科技走、 我刚忘了一周，你又提起来，我又想起了他。 你不能把他忘记啊，对吧？这可是你的最忠实的伙伴啊。 对，其实以前我们会，其实我们以前想象的科技产品离我们生活有点远，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只有喜欢科技产品喜欢 IT 的年轻人才会跟他有关系。 是， 现在越来越发现，哪怕是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可以感受到智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是吧？黄浩老师。 是的。不要这样。其实昨天那个发布会我去了现场，我讲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部分吧，就是产品的部分。他一共发了非常多的产品，一看都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给孩子用的这个智能儿童的手表，然后呢有这个给老人家用的，其实是包括说新风机啊，还包括说空气净化器。我们讲一些它比较特色的产品。它的这个无线蓝牙耳机，就是我们刚才图上看到那个小的真无线蓝牙耳机那款产品，那款产品具备一个功能是直接带翻译功能。它直接、它跟科大讯飞合作，你说了一个中文出来，它能自动翻译成英文。 哇， 或者是你翻译英文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左上角的这张图。 对， 那么这个是直接可以翻译成，它不是纯粹用来服务听歌的。那么所以说这个部分是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它发布的产品还有一个门锁，门锁的价格非常的比较有竞争力，因为这款门锁的价格只要1699元。你知道很多的这种指纹锁产品其实卖的还挺贵的， 我在淘宝上 3000起跳。 对，我在关注很久了，就是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款产品它除了是具备常见的一些功能之外，它具备一个功能是叫做，它是利用动，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像有的时候你会给你的访客或者给你的朋友，你不会给他一个指纹或者不会给他一个 NFC 的卡片，而是告诉他说我给你密码，如果你来我家直接按密码进。那就很害怕有人输密码的时候呢被别人给看到偷窥到。所以他的密码是一个动态密码和静态密码的方式，比如说他给了一串动态密码，前头有6位后头有6位，你只用输入其中的 连在一起的五位数就可以了。可是人那个就是人家在偷窥的那个人可能并不知道你说的是从第几个数字开始的一个位数，就所谓的一个防窥探的这么一个密码的一个智能的技术。 哦，这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有价值跟比较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再有比如说它的空气净化器，它空气净化器是相对比较贵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二张图，它那个空气净化器要4000多块钱，人家想说你一个新品牌卖空气净化器卖到这么贵，你到底是有什么比较有本事的东西？你看它是个塔形，它的空气净化器叫模块型的滤芯，它里面有防甲醛的除 PM2.5 的，或者是上面顶上还能可以再放一个类似于加湿器一样的一个模组，所以你家需要什么你就买什么样的滤芯往里堆就好了， 就好了， 塔式的堆叠 这个 方式。 哦，这个想法 好。对，所以相当于说我不用说我为了买 PM2.5 我要去买个空气净化器，我得要再买空气净化器，只能换滤芯，它是一个中间是个塔式的堆叠。所以这家公司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新的想法，因为毕竟现在做智能家居的厂商非常的多，如何快速的切入市场，如何这个就是把自己产品做得有特色让大家记得住，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太好了，感谢我们的评论员黄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些解读啊。 而且就是很多产品发布之后我们可能不能了解它的细节或者优势在哪儿。 对， 所以像刚才那个密码锁我真的关注很久了。他说的这个这防密码盗用这个特别实用，比如说它可以公布一个13位的是吧，密码解读一下就可能， 然后隔着里边几位负几位什么都有可能。 哎，这就像 那个 密码器对吧。 哎，对对对，就一个意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比如说咱们这个家庭的这个入户的大门哈，可能跟你家小区这个楼道里面这个电梯挨得非常近的时候， 对， 电梯里面的监控是可以看到你输密码的过程的。 哦，真的是可 以 看得到的。 所以就可能会有一种安全隐患产生。那像这样的一种动态密码可以帮我们去完整的或者说非常便捷的去屏蔽掉这样的一种担心，对吧？这多好啊。 哇，真的不错。 哎， 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对， 我觉得父母亲这代人哪怕科技理解水平不高的，好像掌握起来也没有什么太高的难度， 没有什么问题啊。哎，可以放心。 我们正期待越来越多的让我们生活便利的科技产品的诞生。 哎，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一条资讯。这条资讯呢应该是来自于 Nike 啊。这个 Nike 怎么了呢？在3月1号的时候，微信跳一套游戏当中呢上线了印有 Nike logo 的一个底座，引发了行业关注。玩家们跳到基座时候呢就可以加20分。这一类游戏其实在跳一套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 对，唱片机，什么这个下水道井盖，还有便利店。这我还就是同事上回咱们吃饭的时候同事教我的，说你在那个井盖上站一会儿加20分，在便利店加30分 啊。 对对对。 那么这回呢这个 Nike 基座是一个广告，那么 Nike 呢为此花了多少钱你猜猜。 怎么着得百十来万吧。 百十来万是吧，你得卖多少双 Air Force One 是吧。 实际上花多少钱， 花了2000万 就为了买一个底座。 买一底座，对，人家觉得值。而这比那个朋友圈广告好像来得更加实际一点。 哦，对， 对， 主要可以加分是吧。 对，关键这个微信相关人士也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回事啊。从3月1号到3月3号啊，今天呢是3月2号，明儿还有一天的时间，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这体验跳一跳小游戏，可能会遇到 Nike 的基座。这是跳一跳正在进行的一种广告尝试，也希望为朋友们带来更加新鲜的游戏体验。而目前跳一跳这个广告呢暂时对外开放。那么来看一下当时那 Nike 的这个底座长什么样啊，我们有一张图片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 马上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咋了黄浩，你跳着了吗？ 我昨天跳的时候正好就碰到这个东西了。 真的？ 而且你注意到我们看一下那张图。 好， 那张图上就很明显的标注了它 的勾。 对，它不是勾的问题，它下面有那个产品的标，产品名称叫 React。 React 是 Nike 最近刚刚发布的一款非常强调它的底儿，就它有很有弹跳性，它是跟阿迪达斯的那个 NMD 的那个 Boost 的那个底儿去抗衡的这么一项技术。所以人家说，哎，你来做跳一跳，因为要跳的话就要有弹跳力，要足够弹性，说也是其实还蛮符合它的这个产品想要的一个特性。 哎呦， 这挺精准的是吧。 对啊， 哇， 特别大好， 我觉得这种大公司的这个头脑风暴团队真的就是挺棒的。 这个我们一边看着图片再记忆一下这个 React 这个 Nike 的底座是什么样啊。 好嘞， 继续来说。那其实这个微信公布的春节数据显示说呢，小游戏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 2800万人每小时。 哇！ 虽然目前呢不再那么暴热了，但是还有不少用户呢玩的是津津有味的啊。Nike 这样一次曝光应该是量级不小，更重要的是呢成了一个大家伙都会讨论的话题。 嗯，当然呢，既然是品牌广告哈，就很难衡量是不是值得。毕竟它这可能不是立竿见影，可是直接统计投入产出的比的效果广告，这也应该不算。 嗯， 但是鹿晗等明星的代言费几千万是不是值得呢？只有品牌主才能有答案。就像这个手机行业 ，OPPO 请几十个代言人， 对， 冠名很多个顶级的综艺节目， 嗯， 但手机卖得好就值了，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 金立，咱举个例子，就花了好多钱，请来冯小刚的夫妇，余文乐、薛之谦，然而这个却成为今天资金压力的罪魁祸首，所以就我们就说这就不值得。 嗯，那而且对于任何平台来说，这个处女广告都比较容易让人记住。那 最开始的这个哈，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广告哈，这个当时这是什么 banner 嘛，就底面有、就是、 啊底部这个 banner 形式的，对对对， 唯品会， 对，当时广告才10000块钱， 嚯，那 多便宜啊， 那买啊， 嗯。这是自媒体里边的广告啊，10000块钱。那另外的话呢，人说迷蒙的广告已经是央视黄金档的这个几倍的高度了哈。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Nike 拿下了跳一跳的广告第一个，也是很有价值的地方。 对，所以这是它的原始广告，对吧？ 对， 就说广告形式本身来说，跳一跳中那个融入 Nike 的广告是有很好的一个情境的联想，算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广告。Nike 的运动鞋一直就是强调科技感，就像刚才黄浩说的那样哈。 对 对, 对。 正如很多网友。也表示说这个 Nike 的 React 主打的就是跑起来像弹簧一样，而弹簧不就是跳一跳吗？所以刚才黄浩就说这个特别贴切，人群选择也特别精准。这个跳一跳应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游戏的标杆了。 对对对， 对于这类碎片化轻量级的游戏，什么叫轻量级碎片化？就是你哪怕坐个地铁，还不是坐地铁上玩的，是等车这一小段时间 啊， 对吧？你可能坐了地铁，我需要坐10站或20站回家，我可以看这个，看一本书，或者是玩一个大游戏，再或看看新闻。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说我玩一个游戏吧，就等车这几分钟不值当的，还没开始。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碎片化时间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嗯， 或许广告就是比传统的付费或者增值更好的变现形式，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小游戏。微信平台的基础是社交，对吧？ 对。 同时呢，实现了诸多服务的打通，比如说可以做交易啊，有很强的互动能力，所以在游戏里的广告也是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举个例子，当你跳到一个基座后，微信直接给你发放一个品牌的优惠券或者是现金红包，在你游戏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消费了，这样广告就兼具品牌和效果的双重价值。 对， 所以说未来你看到理财产品、快消品甚至汽车的基座拿到优惠券都是有可能的。 那像我这种跳一跳高手，就是发现游戏没有结束的那时候 必须送你一个点唱机， 游戏结束的时候会发现我优惠券过期了。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人优惠券限时24小时，你说完了， 我跳了4亿多步， 对，排行榜第一名， 对对，刷爆了屏幕了，人不够写那数字，倍数不够使的，你看就是。但是这个关于游戏来讲，关于微信来讲，这些事儿应该说是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影响力了。 嗯， 但是对于科技行业，对于手机数码行业来讲，那今天这个事情是更大的影响力，就是 MWC。那稍后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分享一下2018年的智能手机的一个前瞻情况，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新机啊，在现场也会有我们的新机会在一会儿的连线当中出现，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直播，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之后啊，关注了之后可以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 对，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活力982，点击然后播放按钮来看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的。哎，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啊，包括像是什么天狼啊、开心的、啊、爱才会赢啊，以及这个老素立项什么什么啊，这个顾家军你好，严家军你好啊，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也好听，我们马上回来。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

你这么爱他， 特别的暖。 小叶子知道吗？ 他坐在咱们的左手边，你知道心里有多么的踏实。 是的哈，我们其实今天呢，要跟各位网友们来去好好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数码行业更加能够让我们心里边踏实的大事儿、就是 MWC。虽然很多的科技媒体们最近在吐槽，这次 MWC。好像是因为这个感觉好像新品不够新，亮点不够亮，索尼像锤子，这个等等哈、那很多话题都会出现，但当然我们今天也会有真机在场，也会有更多的连线要跟各位朋友们去感受一下、那怎么看直播，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了以后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内容。除此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at 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咯。 对， 来，那今天其实呢，每年啊，这个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进行的 MWC 都会被一直视为新一年的全球智能手机发展的风向标。那么2018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品和技术会在大会上面展出呢？那么今天节目要跟大家伙儿用现场的视频和现场的真机和一手的体验去展示一下2018年的移动通信行业的新趋势和新发展了。那首先我们还是想要倾听看我们的业内人士啊，黄浩给我们来去做一个简单的评述，关于这样的一届2018年的 MWC 好吗？ 都说2017年的2018年之间，整个的智能手机像进入了一个寒冬一样哈，就是感觉上市场也在下滑，而且感觉上有很多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什么叫黑天鹅事件呢？就是这个公司可能不是因为说产品做得不好，然后被用户消费者抛弃了，而是说他可能因为财务出了问题，或者是你懂得，就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整个的企业负责人跑去另外一个国家了，然后就出了条问题。 我懂了。 对对，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让整个的全球的智能手机的行业变得扑朔迷离，而且不可小视的一股势力是我们的很多老厂商又杀回来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变数。因为现在的行业前端的一些那个厂商呢，可能感觉上有点乏力，但是你看。我们单看整个 MWC 的话，虽然说觉得说整个的亮点相对没那么集中，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产品，有很多细节的部分的亮点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我们小航啊跟苗山我们也商量了说要说哪些产品，因为要说的实在太多了。太多了， 对， 那我们截取了一些比较有趣的有价值的东西来给大家做分享，因为我们也不是说纯粹按照大品牌或小品牌来分，因为有些小品牌的东西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 好，那我们就先看看这些个大品牌的呗，还是哈，我们我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好吧， 对 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度啊，熟悉程度啊， 感兴趣程度， 所以先看看这个三星是不是啊，三星咱们先看看当时这两张图片吧，好不好啊？这个图片是 S8 的图片啊，不 S9 的图片是吧？啊， 这个小航，这个可能我觉得很多人看到这两个机子，说哎，这是 S8 还是 S9？ 是的，的确 S8 和 S9 的差异并不大。不过我们看后边这张图，你会发现有个最明显的区别是那个指纹识别的按键，因为 S8 的指纹识别是在侧面非常靠上，很多人用 S8 的指纹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摸着很不舒服，因为特别靠上，一不小心会摸到哪儿呢？摄像头，结果摄像头全是手印。 对， 当时很多人是抱怨 S8 这个问题的，所以呢，这次 S9 做了一个改良，那么整个的样子其实比较接近于我们常见的国产手机的那个指纹的位置了。然后同时我要讲一下它背后的另一个比较有就是升级的一个组件，就是它的这个旁边摄像头旁边的那个传感器，这是一颗心率的生物识别传感器，但是这一代 S9 上它还具备了一个新功能，能测血压了。就是旁边以前有个心率传感器，它可以测心率血氧，这是很多手机都可以的功能，这次它是也可以去测血压了，多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功能。所以你看手机其实它能检测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多。 对，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支小片，能比较详细的讲清楚，这是 S9 的宣传片，能比较详细的讲清楚这个手机有什么功能，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看的同时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它每个画面的部分都是在讲什么东西。 开篇这样的一个颜色蒲公英非常的美丽啊， 蒲公英其实是三星在 S3 的时候就用过的一个形象， 对对 对, 对，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呢我会看到这个整个的画面，它也展示着一种精湛的 做工，而且我们看到它这个也算是全面屏的手机嘛，对吧？ 三星自己叫全视曲面屏，是视觉的视，不是都是曲面屏啊，就全视曲面屏的一个设计，而且目前只有他们独家采用，当然今年好像是也会对其他的厂商进行开售。摄像头这里非常的有玄机，三星的S9摄像头采用了一个方式，它像人眼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人眼的瞳孔是会变大跟变小的，它这次采用了一个仿生学设计，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它的光圈是 F1.5 的大光圈，到白天变成 F2.4， 是一个可切换光圈，所以刚才视频里头它会有一个光圈切换的一个动作，因为晚上用大光圈拍出现在我们看到这样子更清晰的一个人像。好，现在展示一个新功能，就是它可以用多帧合成，它是一下子拍12张照片出来，用12张照片合成一张照片，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画面清晰度亮度会更好。白天的时候呢则是用这个 F2.4 的这个光圈，因为这样的话呢包括捕捉，还包括说你看现在我们讲到是它的新功能，就是超级慢动作，960帧的超级慢动作， 超级慢的真是，而且还可以反复的回放， 可以回放，可以去选取，而且非常的有趣，它能给这个超级慢动作增加非常多的一个功能。虽然之前索尼有这个功能，但是索尼在一些功能的挖掘上头做的不如三星这个这么有趣味， 没错， 很多人会觉得有意思。这是采用了一个新的传感器，叫做三层堆栈传感器，也就是它的摄像头里头就有一颗内存，它是这样的话能存储更多的一个照片，包括看抓拍也非常的清晰锐利。然后它是大小两个手机，我们看到这个有两颗摄像头的是那个大号的 S9 Plus 是一个就是双摄的产品，这是也是一个它强调人工智能的一个新应用，它的三星的 Bixby， 那么可以直接用图形上直接去翻译，包括我是什么菜品，这是它的去年推出的 Bixby 的功能的一个升级版本，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什么地方天气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对着一个地方就能实时的识别出地点人物进行翻译。 我特别担心，就是这些功能如果脱离了谷歌架构之后还行吗？ 这是三星自己做的， 就没有问题了。 Bixby， 对，三星自己的 Bixby， 太好了。 好，这次好，注意看，这个现在这个功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三星也推出了类似于这个苹果的这个 emoji 功能的这个功能，也说用前置摄像头去实现一个各种各样的表情包的这么一个部分。 对对对，很有爱哈，对 对， 让生活更有乐趣的一些。它在整个的手机设计理念里面突出就是这一种乐趣感，而融入你的生活这样的一种质感，而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通讯工具这么简单。 然后这一代产品也加入了什么呢，杜比全景声，而且三星因为收购了哈曼集团，所以这次是杜比全景声加上由 AKG 来调节的音质和外放的部分，是一个立体声的扬声器。 太好了， 我们在看片的时候我们呢会那种立体声的环绕的效果，当然这次依旧是支持这个无线充电的技术的，而且它的这个 DeX 底座也是可以支持这个把手机变成一个电脑直接放上去。所以通过刚才这短片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看到了 S9 它的整个的提升，其实感觉上外观上头啊的确跟 S8 的差异并不大。看到这是一个紫色，其实这个紫色非常的真机还蛮好看的，这个我上手玩了半小时就还了，因为现在3月6号三星要开中国区的发布会啊， 是是是， 因为所以现在机器都被收回去去用作发布会使用。但是我相信因为三星在去年依旧是保有了旗舰手机的销量冠军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说呢在今年它依旧可以保持这么现在一个状态，就是它的大面上其实我们觉得没有变，可是你看我们很多小细节，包括说这个可变的光圈像人眼一样的瞳孔可以变的，包括说这个可以慢动作的这个部分，包括说有这个血压计功能的这个传感器，还包括说一些细节的改良，包括说 Bixby 的加入，那么其实这个手机的细节的部分还是非常多的一些进展， 非常好啊。而且我觉得像是三星来讲呢，它给到我们的这种体验已经从之前的那个不好的事件里边走出来了一个阴影， 就是它三星做东西跟国产厂的做东西有一个理念上的不同，很多我们国产厂商还停留在说我是骁龙845处理器，当然这个 S9 也是旗舰的最新的处理器，有 AI 的有人工智能的功能，但是这个它不是说只是在堆参数，你能用到什么，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它有这个慢动作，它有这个血压的功能，这功能你一听你说哦这功能可能有用， 对， 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而不是我只是往上面堆一个纸面参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国产厂商是要学习一下这种如何把一些技术拿来做更生活化实质化的应用的这么一个部分， 落地的部分，是吧， 对，要接地气才行， 对吧。那所以说我们无论是什么产品，包括是数码产品也好，研发出来了以后卖给你了， 是要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服务的， 对， 我们要真正去用它才行，不能说弄完了以后啊，就为了玩一下，我拼一个参数结束了，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觉得这个三星作为这个手机的也算是老字号的老品牌， 老字号。 现在，而且现在依旧是全球第一名。 对， 当然在中国市场呢，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去年的这个这也算前年的 前年的 这个电池的燃损事件，以及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哈， 有一些影响。 对，有一些影响。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就是很多我知道很多的用户是属于用了这个老的 S7 和 S8 之后觉得说哎蛮好用的 铁粉，对吧？其实它有点和苹果的那些粉丝一样了，忠诚度很高，是因为他们对于用户的使用要求投入的很精准，技术包括落地的也是特别清晰， 对， 他特别能把握住市场，包括用户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对， 对吧、 不过要说粉丝，我觉得我没有我们要下面要讲的一个厂商粉丝厉害， 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 国外的， 国外的， 索尼。 哦，索尼 信仰吧，人家戏称索尼是有、哎、有信仰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索尼这个手机在我看来，因为我不是特别懂，但是就是那种很纠结，我喜欢，其实我挺喜欢索尼手机， 外观很好看， 对、但是呢，有的地方真的不太好用， 对，因为它本地化的部分很少， 对， 然后这一次它引发了更大的一个争议， 真的吗？ 我们先看下图吧， 还要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吗？ 不是，以前大家对索尼的手机印象是外观做得不错吧， 对， 然后这一次这个外观出来之后获得了一些小小的争议，我们看下图就知道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手产品的设计变得很不索尼， 先看正面还是背面吧？ 都还好， 都还好， 先看正面吧， 先看正面，来 正面的好处是，哎，索尼终于跟上了这个全面屏的步伐。 这怎么 还叫全面屏呢？ 可是感觉没有什么特色了。 这怎么老款的三星吗？长相， 而且很多人说拿一个国产手机出来也是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你看一下背面， 背面啊， 就根本看不。 你准备好的吗？ 对，就是它正面，首先根本看不出它是个索尼。 对，除了有个那个索尼 的 logo, 索尼标之外啊，这是正面哈。 好， 你准备好看背面了吗？ 啊，准备好了。 你确定吗？ 我再吃点药。 倒数三个数啊，来实现你的家庭梦想，三二一，走你！还有 啊， 怎么摄像头在？ 这个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国产的手机，还有之前早前推出的手机 HTC 的 U11 跟那手机非常的像。就这个手机，其实我们知道双面玻璃这个事情索尼用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外观 好尴尬。 对对，有些朋友觉得说它不索尼，但实际上索尼在早年是有出过类似的设计，包括这种弧度手机的。 对， 只是这几年， 对，弧度 是有的。 对于我来说，唯一最熟悉的元素就是那个弧度。 可是因为那个指纹，因为索尼以前一直用侧面指纹，这次改用了一个 背面 指纹，有人觉得说这个很不索尼，就是像索尼怎么会用这么没有设计感的东西？ 对， 这个 就是 不 太好看， 就不太懂。 对，不过有人比我们先拿到了这款手机、 哦、 而且用上了， 是吗、 哎、对对对，我们马上呢就要去连线了啊，因为一会儿呢在连线当中就能够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位，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的数码屋的创始人啊，张超，他会跟我们来去现场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索尼的真机的情况了。我们马上要把镜头要切到张超那里了，欢迎一下我们的前方的代表。 Hello, 你好。哎，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等会，我专门有一个钮是管他的，对吧？ 哎，对对对。 好，现在是不是可以了？再来一遍。 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可以。 哎、 哇，现在特别棒。 哎， 你好。 他应该是第一批尝到了新手机的用户，我想知道一下，好吃吗？ 还可以。 哎呦，给我们看看啊， 哎、 这质感还不错， 新出锅的呢。 嗯。 先让我们看看，哎，你这个背面的颜色是白色的，对吧？ 这算什么颜色？ 是白色吗？ 其实应该不 是 白色的， 是 一个银灰色的一个状态， 但它是比较浅色。其实对我刚才看照片也是，包括现在看实物，最熟悉的就是弧度，其他全部都不熟悉了。好像我对索尼的这个新款的手机已经没有熟悉感了。 是，有点让我感觉到这好像不太是索尼。那赶紧给我们说说看你这个上手以后的体验吧，好不好？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新手机吧。索尼移动今年的新品最大特点是完全更改一下设计路线。原来那个全平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今年加入了一个背面有弧度的这么一个设计。可能对老粉丝来说有点陌生，但是对新粉丝来说，他可能觉得还是比较舒服。但作为我这种工作的人来说，我拿到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一个用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新设计。设计上观感可能没有原来那么好看，原来那个索尼移动的产品那么好看，但是说 并不是说一无是处的一个设计，拿在手中还是非常舒适的。 嗯，舒适感还是不错的感觉哈。那当然了，我们也想问问看，这样的一种上手了以后，从外观到内部的体验，以前呢给到我们的体验，索尼好像发热量有点大，尤其呢这个在运行了长期之后，那现在怎样呢？ 它是这样的，随着一个全新的骁龙845的平台的采用嘛，加上那个硬件配置更新更迭，现在这机器性能方面还有这些发热控制这些方面都是做的已经非常好。 嗯，非常好了，可以比较好去控制它的温度哈。那你别老捂着它呀，我们想看看它背后长啥样。 就是快竖起来，就在你的脸旁边。 对对对对，哎，没错没错没错啊。 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对于你第一批的用户来说，你觉得手感很好，用起来方便，但是这是你用过之后的感受，对吧？对于很多的年轻的用户来说，我在买之前有什么打动我，让我摸到它之前就有冲动想买，有没有这样的优势？ 对，一般现在大家买手机都会先从网上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评价嘛，或者是一些科技达人或者是科技媒体的对他那个产品评价。 嗯， 但是从直观上来说，这个东西后背的这个弧度就可以直观上给大家带来一个，相对来说原来方方正正的造型更舒适的这么一个感觉。 嗯， 然后呢，它这个配置，因为现在大家都是采用类似的配置嘛，也是可以比较直观的从配置参数上来对这个产品的性能有一定的大概的了解。当然呢，由于现在那个智能手机同质化太严重，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功能，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来打动我？这家厂商的新产品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卖点，而不是说大家都有一些东西？而这一款手机呢，也是延续之前索尼移动它那个旗舰产品的主要卖点，就是在影音方面比较出比较下功夫啊。相对来说， 嗯， 这新品主要的卖点还是在于拍照和屏幕，影音相关的一系列的方面。然后，比如说这它是有这个960帧超慢速摄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虽然可能不会主导你去购买手机，但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这种有意思的功能可能会更易于大家去拿到手机给朋友去分享之类。然后它可以实现是非常慢速的来摄入一个精彩的瞬间，比如说你在跑，小孩在跑步啦，或者是在，和宠物玩的时候啦，可以摄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瞬间和朋友一个进行一个分享。因为常规的手机摄入的话，它可能没有这么慢速的可以非常清晰的展示这么一个内容。还有就是这一次加入了索尼移动加入了这个真的 4K HDR 摄入，这一点是全球目前是第一家做到这一点。 哦，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真的 4K 的 HDR 啊。 对，所以说相当于索尼把它一贯以来的给大家用户体验比较好的部分保留下来了，而且可以在新的技术方面随着更新换代也有新的发展， 嗯， 对吧？ 嗯， 所以它的影音嘛，就一直是它的优势嘛，所以这一次也算是延续。 对，那所以说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功能。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一次还加入两点新的东西。 好， 就是前置加入了这个3D扫描一个功能。 前置扫描， 嗯， 是吗？ 前置 3D 扫描 3D 的 人像， 哦，这个挺棒的。 对对对，在扫描后可以进行一些 3D 打印之类的操作。 哦，就是地铁站的那个照相的那个小房子就可以不需要了。 哎，有点类似于那个东西，但是说这个在手机上相对来说更方便一些。 嗯， 哦，应个急什么的应该没问题。嗯，还有一个新的特点是什么嘞？嗯， 还有一个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有一个影音，随着声音可以进行一些震动的反馈。 哦， 动态震动系统，我们官方称为动态震动系统。 嗯，就是更加增强一下我们的触感。 它这个实现的原理是，对，它这个实现的原理呢是根据这个声音来判断，比如说根据声音有节奏感这么一个东西来判断这个对应的一些震动的触感，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侵入式的感受吧。 嗯，比方说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呢？ 听歌的时候它会随着节拍来震动手机，手机会有不同的震动，然后咱平时听歌的话或者是看视频都会有对应的震动。 嗯，就是以前我们曾经使过一款耳机，那个耳机就是里边自带一个低音震动引擎，当你这个低音震的时候，它会噌噌噌， 耳朵开始震，然后这种感觉。 哎、对，它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一个功能。 哎，类似类似。 自己做了一个随身携带的家庭影院， 低音炮， 低音炮。 这是什么？ 在实际体验的情况下呢，它就是对视频那个情况比较好一些。 哇，快往上举一举，刚才没看到呢。 啊、哦、对对对。 对对对，好好，能看到。 好好好，这样好。 我首先清晰度很好。 你说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它现在是随着声音会有一个震动反馈。 嗯。 哦，所以就是那种心身临其境感。 它可以调整一下震动。 啊、 对，会有一些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个震动反馈只有你能感受到，我们都感受不到，对，我们只能听的。 所以说这个功能，如果是大家对这个功能有兴趣的话，最好是找一下真机体验一下。我只是说通过语言来说的话，你可能体会不到这个感受。 我翻译一下，我翻译他的意思就是哈、啊，你感受不到，我感受到了，但是不能跟你分享。 如果想要感受的话，一定来找我。 对， 对， 这是一个这个功能是一个独乐乐的一个功能。 赶紧说一下你的家庭住址，然后电话地址，先说。 我们晚上见。 什么情况？我们是个很负责任的节目，好吗？真是 你想多了，我只是取机器而已。哦、 好嘞，递快递嘛，是不是？ 对对对。 好了，非常非常感谢。那我觉得刚刚呢，只是一些个大致的描述，还有没有一些个更加觉得能够让你眼前一亮的这种体验呢？能够再跟我们分享一点吗？ 嗯，主要还是说这个索尼移动这一次新产品跟随了完全跟随了这个行业主流嘛，然后还是保持了一些自己的特点。 嗯 比如说这个18:9的屏幕采用了，这一点现在大家都是比较在意的一点吧。 嗯， 这一次直接用上了一个18:9 5.7英寸的 LCD 屏幕。它不同于这个行业其他厂商呢，在于是它没有用 AMOLED， 而是选用了这个对眼部更好的 LCD， 可能对这个屏幕要求比较高的用户的话，这点会比较开心吧。比如说我这种用户，可能用来的屏幕看的不是很舒服，然后突然有这个 LCD， 然后整体也不失这个，也算是跟得上潮流，这还是比较开心的吧。 所以张超，对于你这种业内人士来说，你觉得这款机器对于你个人来讲还是值得推荐的吗？嗯、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这样。 要是从这个 MWC 2018展会上推出的这些新品来说，这一款手机算是我个人稍微推荐一些的产品。 嗯。 好的，非常感谢。时间的关系的话，只能跟郑超连线连到这个地方了哈。但是我相信咱们在日后节目当中会经常见面，经常会分享你身边的一些新机器的。非常非常感谢，太好了。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把机器快递给我们。 感谢郑超的分享。 好，谢谢郑超，谢谢。好了，那么在送走张超之后的话，我们 送走张超、 送走索尼这款机器之后哈，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聊看我们下边的一个产品哈。 对， 今天我们产品挺多的，因为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盘点很多的新的机型要前瞻嘛哈、你看人家怎么能够在 MWC 刚刚发布之后就第一时间拿到真机呢？ 因为人家专业哦。 人家他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他现在是其实在北京， 他现在在北京， 在北京。 因为我今天本来是要找我们很多就是飞，就是我们叫资深老法师飞了巴塞罗那的，结果这个点他们应该都在飞机上， 在飞机上面、 对对对，包括说他们贡献了我们其实后面会看到的很多的图片啊、因为给我们从那边给我们传过来的图片、 太好了。 下半时段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有意思的一些产品， 对， 好好都已经会 Q 广告官了，特别的好、对， 我觉得这一时段咱们就算抛砖引玉，先给大家就预热一下， 这样咱们下面说说看，一会儿咱们会看到什么机器？ 好 好啊， 一会儿我们会盘点到的东西，包括了有一个真正的全面屏的笔记本， 哇， 全面屏的笔记本， 好棒， 华为的 MateBook X Pro， 一个像法拉利跑车设计一样的手机，努比亚的游戏手机，而且还带风扇，然后一个真正的就是弹出摄像头的一个很科幻的一个概念手机，来自于 vivo 的 Apex，然后呢，还有一个马上会要上市的非常便宜的新千元机，叫红米 Note 5 Pro。除此之外呢，大家心目中以前砸核桃的诺基亚，回来了，而且有很多有趣的产品，你想不到的产品。 我是三三幺零的那个粉丝， 我 一会儿有功能机的复刻版。 我想当时我很负责任的说啊，我在预览过这个图片之后，我特别想赶紧买一台。 诺基亚， 那个黄色的， 对对对，一会儿可以看到真的。而且一会儿我这手里头有一部真机， 真的 刚发布的诺基亚产品。然后我们当然也会去看看新技术，比如说5G 什么时候来。其实平昌冬奥会上5G 咱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实际的应用了。 对， 再包括说呢，还有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连线，以及分享一些和 CES 一样分享一些趣事。因为这个我们开场说这个今年觉得不太景气，结果呢按照中国的风水来说吧，这个巴塞罗那又正好发生点事情，然后呢就说哇今年是真的不太景气啊。一会儿我们都会慢慢的跟大家细数到。 好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的单元，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我们一会儿再见。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开始进行了啊！我发现时间过得嗖嗖快， 对，刷的一下一个小时都过去了。我们今天要盘点很多的前沿的手机产品，对吧？ 没错啊！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真机亮相，这个索尼那个叫做 Xperia XZ2 是很拗口。我跟你讲，就是国外的手机厂就这点不太如国产厂商，就国产厂商特别好记，小米手机、锤子手机就很好传播，哪怕 OPPO 和 vivo 就是 OPPO R 多少。vivo 差多少， 数就完事了， 对，数个数就好了。华为 P10、哎、华为 Mate 10、 哎、 对、 哎、 你这个 Xperia XZ 这两个单词，哪怕是我觉得像小航、苗山这样的有普通话证书的人读起来都很别扭啊。 它是英文，请问 excuse me。 对， 而且 苗山会的是德语，我俩都不行。 而且这个 XZ2已经是简便的说法了，是吧？那 XZ2 全称叫做 比较好 S9、嗯、 对 S9 加， 对， 就好了。 人家就是 韩日的产品怎么这么相差这么大呢？哈，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 XZ2 在这个皇后嘴里念出来特别的有 feel， 就 特别的有。 对，因为说实话，科技行业的大家一般是读 X，哎、但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在咱们的电台节目里头是应该读 X 的啊，就是标准的一个念法，但是。 你像很多手机厂商，我们顺便讲个题外话，这个你像很多厂商进国内市场的时候是会把这个手机产品作为一个昵称出来的。 嗯， 那比如说像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就摩托罗拉 G 什么 X 什么，你记不清楚什么 G5 Plus 之类的，好，它国内叫 Moto 轻六。 嗯， 这个你就感觉说，哦，你就知道说是个什么东西。比如说华为还有个麦芒，就是你都不用管什么型号是什么，就刚才看到我们是，上节目之前在登录这个时候，你要华为手机都是什么型号 BKL 杠几几几，你要出去的话，它根本不记得那什么手机， 对， 你只用记得它是荣耀几。 对， 这个 就完事了。 系列， 对，所以针对不同的市场，的确厂商要注意一下不同的地区的一些语言表达的一个方式，对， 注意 slogan 哦。 所以为什么国产厂商什么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才能被大家记得住。 记得是老老的， 对， 你知道到现在多少人读的是 iPhone X？ 哎，你知道是这样的，很多综艺节目我都没记得，综艺节目演的是什么我不记得，但这个剧广告词儿都特别清楚。 光记得杨洋了是吧？ 对， 然后就 杨洋是谁呀？我就记住了，我就记住了，照亮你的美。 对，前后也2000万啊！ 对，对市场的把控。 刚刚时间稍微有点紧，咱赶紧把刚刚那个索尼的XZ2 Compact 这款机型的这个视频跟朋友们再来看一下。 提前说一下，这款产品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还在出小屏机的厂商，大家非常怀念这个 iPhone SE 那个小屏手机，不产了。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就是 XZ2 Compact， 哇，真的很难念， 难为我们了。 对，这个产品它是有5英寸，其实不算个小石头了，但是它是全面屏，就它5英寸的一个全面屏的手机，大概跟之前这个 iPhone SE 的体积其实差不多。 对， 因为它是一个18:9的屏幕，然后 SE 不就是？ 但是 5S 差不多大， 这个产品不在咱们中国大陆地区上市， 我们就看看就好。 对， 啊， 看看就好。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很身边有的朋友是会去，比如说会去香港的时候旅游的时候买一部回来，因为这个手机真的很讨大家的喜欢。 我爸你看他就喜欢5S， 因为他觉得大 小 搁兜里什么包都塞得进去， 是吧？ 对， 来看看这个视频啊，有图有真相，有视频那必有真相。 好，我们的视频说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它里面其中的一些部分。 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解说啊，这里是索尼 Xperia XZ2 Compact 相关的情况，但这款机型并不在中国上市。哎，它的感觉上要小巧很多， 小巧非常小。你看这只手的大小有多大？ 对。 然后呢，它你看它很强调影音的部分，刚才刚刚讲了，它是立体声的，而且也加了那个震动的那个功能，但是小机器没有震动， 但是 只有大机器才有震动。 对于索尼来讲，影音是它的长项， 但是它把3.5的耳机口干掉了。 哦， 所以刚才看到它是带了一个索尼的蓝牙耳机，我们说可能是因为索尼的蓝牙耳机部门的销量非常好，干脆为了多赚钱砍掉了。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哈。好，这个包括慢动作，你看它慢动作拍照 960的， 对，而且它是支持960fps 的 1080p 全高清的，三星那个只能支持 720p， 包括还可以自己去进行这个 3D 的建模， 对， 3D 的建模扫描，这个其实上代产品就有，还有索尼以前一直都有的防水的这个功能。 对对对， 大家可能之前看到一些产品，比如说索尼用索尼泡火锅之类，当然提醒大家哈，所有的防水手机不能有化学这种液体的侵蚀， 也不能有油渍这种东西进去哈，要注意一下。 这个机子其实还蛮厚的，有11毫米之厚。 它既然又能有那个弧度，就必须有一定厚度，对吧？ 那肯定便宜一些呗，电量肯定长一点呗， 对，电量会足一些， 嗯， 对，这是真的。 对， 因为索尼的产品其实在之前一直算是在海外品牌里头续航做的非常不错的产品， 待机时间长。 来，我们关注过了索尼之后啊，赶紧把目光挪向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华为， 中国品牌。 我现在就是不但算是比较手机前沿产品，而且逐步在冲冠的， 对 吧？ 对对对， 它这个 品牌， 华为是个很有意思的厂商啊。华为每次在 CES 上好几年了，它不发手机，它只发笔记本， 连着好几次了。 对， 因为它 搞得今年。联想也在 MWC 上只发笔记本不发手机。 联想它当年就是出笔记本的呀。 对，可是一般来说 MWC 是一个通信展会嘛，大家去发些通信产品比较正常，因为那个拉斯维加斯的 CES 是个综合展，那 消费电子大， 对，很多厂商在那边发电视机啊，发这个笔记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呢，就直接跑到这个 MWC 去发笔记本去了，但这个笔记本 很 有来头。 来， 其实可以先看一下那张图， 先看一下第一张图片，华为的 MateBook X Pro， 对 啊。 嚯， 来看看这个图，你能看到屏幕的边框有多窄？ 哇，这真的是全面屏 翻的，非常的窄啊！ 比较一下你现在用的笔记本，因为现在笔记本即使像很多的像戴尔的那个有三面微边框的笔记本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这个机子基本上把下巴，也给消除掉了， 干掉了。 对，所以说它就非常接近于一个真正意义上我们讲全面屏， 额头也干掉了。 对，那有人问，前置摄像头呢？因为电脑也得有摄像头嘛， 对，有、 那个、放哪儿了呢？ 有那个边儿才能有摄像头的位置啊。 对呀、 啊，它采用了一个东西。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告诉你，它把摄像头放哪里去了啊？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见证奇迹的时刻。 哎，看到没有？ 啊， 它其实把它放到了最顶上的功能键其中的一个，按一下弹出来就是一个摄像头。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部分笔记本的这个摄像头不是用来自拍的，因为你也不可能拿那个低摄像头来自拍所以其实无所谓好不好看，一般是用作视讯通话， 对， 或者是一些这种作用的。所以其实拍个它角度可能有点奇怪，因为拍到会是一个下巴， 对啊， 这怎么一个状态？ 能拍到下巴吗？我都担心只能拍到胸口。 其实能拍的，它是个广角摄像头， 哦、 它是广角， 对 对。但是呢，不重要，因为它大部分是用作开这种视讯连线啊，这种视频会议用的， 商务， 对商务用的。所以说，其实这个设计，哎，还蛮有意思的。只不过是这样子的，它只是一个机械结构，就是按一下弹出，再按一下按进去。然后很多人担心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 坏了怎么办？ 人经常会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就没事的时候打着电话就在那不停的按，不停的按。 对，手欠的人 很上瘾，这个东西很上瘾。 对对对。 然后，但是 捏泡泡是一样道理的。 但还好，它没有。设计说弹出来之后它会自动启动摄像头，要不然的话你电脑会不停的启动关闭启动关闭。 哦，这是个问题。 对，它不会，它是就是个 物理结构， 纯物理结构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这个产品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产品笔记本也开始有指纹识别，其实笔记本的指纹识别比手机的要更快一步。但之前的很多年的时候是用了那种就是 要抹一下 像门卡一样一种 刷 门禁刷一下的。这一次呢，它把这个指纹识别和电源键做在了一起，非常的方便。 电源键啊、哦，那基本上一步不用专门再做一个动作了， 跟手机一样，我按一下， 跟 Home 键似的， 就开机了。 哦， 这个非常的方便 啊。 对，而且你看它的整个，从这张图的细节，我们看到它整个机子的做工还非常不错，包括说真的能看到那个边儿非常非常的窄，甚至比键盘旁边这个扬声器的这个边缘还要再窄。 哇，这个边框就感觉我随身带了一彩电在身边。 它是把整个边框里边塞进去了一个多大的屏幕来着？是13.。 这其实是一款13英寸的产品， 13英寸的产品， 但整个机身其实跟12英寸的产品差不多大。 嗯， 那么这也是给了很多朋友，就是因为它的面子工程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当然的里子也不错哈，包括这块屏幕的素质啊，包括说它是这个用第八代的酷睿的这个处理器，该有的全都有了。 嗯，看到这样一部电脑，你会心动吗？对吧？它肯定会内在的应该是 Windows 10的。 Windows 10的系统，而且是Windows 10的最新的版本。 嗯， 对，而且是 3K 分辨率的触摸屏，连 2K 都不是，是 3K 的 触摸屏。 触摸屏3000×2000，然后第八代的英特尔 i7 处理器，包括了有里面是有独显的，这么薄的机身里是有颗独显的。 嗯，这个你看之前有个什么手机是吧？里面还带风扇，人家这么里边还有个独显，这个区别哈。 对， 这里 售价当然也比较贵了，售价是1499欧元起。 1499×7，那就是8000多块。 在三月多的时候会在中国大陆开发布会和在就是中国大陆正式的上市。 哦， 那么这是一款定位旗舰机的产品， 已经将近9000块钱， 你就打算打的差不多1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因为它的发布会上它去对标的产品就是像 ThinkPad X1 Carbon 或者是像联想的这个 Yoga 6 Pro 这样的卖到10000元以上的产品，还有像这个戴尔的 XPS 13和惠普的这个 Spectra 幽灵的那个翻转本，它对标了基本上都是10000元左右的产品。 上次我们提到 CES 亮相的那款待机时间超长的笔记本电脑是联想的那款吧？我记得 今日汇率啊，就这个情况， 是吧？ 是联想那款， 那个也是10000元机吧？ 对，10000元的。 他们是同一水平线，一个 同一水平线的产品。对 对。 好，这是关于这个。 哇，让我看看，这个就是那个吗？ 啊，什么呀？ 哦，不是，只是啊，你只是让大家看了看计算器。 我只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汇率。刚刚我算了一下，今日汇率1500欧左右，应该大概人民币是11685.15。 现在的汇率已经10000多了， 已经这么高了，对。所以说欧元涨了嘛？ 哦， 是因为英国 脱欧了，是不是？ 好了，我们聊回来。 英镑降了吧？ 英镑也并没有，好吧？ 是吗？ 来，继续来看看下面一个啊。下面刚刚我们提到的游戏手机，刚刚黄浩还说里面有风扇啊。这个努比亚的手机有风扇是怎么回事？ 手机里面加风扇是几个意思呀？ 这一次呢，努比亚去做了一款全新的这个我们叫做游戏手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玩游戏， 手游是吧？ 对，手游。而且现在其实手游的整个的体验也是要对手机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只是说你的处理器，其实它要求是一个电脑级的性能。那这一次你看我们的游戏厂手机厂商们借鉴了很多来自于游戏笔记本上的一些设计灵感，设计的非常的有这个方寸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我们看下一张图，它有一个结构的拆解图，里面呢就会有这个风扇 板， 对，电路板、电池，注意看，它是四角有四个风扇， 好小的小风扇啊！ 对，但是它通过风扇的设计来给降温，因为我们知道长时间玩游戏的话，你的手机会很烫。我像很多朋友长时间玩游戏的时候，就已经体验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部分了。 来看这个背面啊，背面它非常像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些个电脑游戏机的这个机箱。特别游戏的一个电脑的机箱，然后再来看它背面拆解了以后，这个机身四角有四个风扇的位置，白色那个部分就是风扇啊。电池板并没有很大，它能带得了那么长的续航吗？所以游戏手机的话，我觉得续航应该长才行，这一点我一开始没有能够想得到。这是来自于努比亚这样的一款机器，叫做什么型号知道吗？ 这个机子还没有正式的发布 啊、 这个机子将会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和京东联手去发布，所以它是展示了一种新的。那么未来我们是否能看到一个新的品类？以前有音乐手机、拍照手机，现在有专用的游戏手机。因为你想，你买笔记本的时候，现在以前也有这个所谓的什么轻薄型的笔记本产品，然后现在也有这种专用的游戏型的笔记本产品，做的非常的夸张的那种产品，像外星人啊，像华硕的这个玩家国度都是这样的产品。那么其实也是。就我觉得会是一个新的品类，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厂商加入到这个新品类头？因为小米是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公司在江西也是要做游戏手机的，所以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手机的一个分类， 它的系列又扩大了。 对， 米油。对， 哎，我是觉得小风扇真的到时候有实际的作用吗？ 但是它会很吵吧？ 对吧？它一定 看它怎么去控制，因为风扇不是一开始就呜呜这样子，它一定是动态的去控制的，比如说哪儿热。它四个风扇一般不是同样的转速，就你电脑里头一样，电脑你会觉得说风扇是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的，它通过你的温度进行温控的实时的这么一个变化。 那电脑里的扇叶大，这个扇叶这么小，真的能起到降温的作用吗？ 但是手机的热量其实也没有电脑那么大。 哦，那倒也是。 对，所以说 也就煎个鸡蛋。 我真操心，真操心呢，操个稀碎啊！ 真是的哈。那其实我们期待未来吧，他们肯定还会再去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良的。 对，我觉得第一步迈出来是很好的，因为很多概念性的产品都是慢慢试出来的，对吧？ 哎，对对对。来，继续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概念机产品啊。既然刚刚努比亚这款还没有发布的话，这款概念机却已经发布了。 对，它这款机子已经做出来了，但是可能不会大规模的量产。我们来现在看着这个机子，这个机子非常的梦幻，非常的科幻。 是 vivo 的吗？哇 ，vivo 的啊， 挺美的。 就正面基本上 左右 找不到，就跟刚才看到的 MateBook X Pro 一样了，就是下巴。因为我们之前知道很多的像小米 Mix， 它的全面屏下还有个下巴，这个手机连下巴都没有了，很小。而且注意它的屏幕上这中间的区域，这半个区域半个屏幕都是可以进行指纹识别的。 这个就是这个区域是吧？ 对，有白色的这个区域。以前呢我们曾经在节目中给大家展示过了 vivo 那款屏下指纹，它要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进行一个识别。 对， 这一次呢这次的技术已经做到了整个半屏幕都可以屏下指纹。 这才时隔多久啊？ 半年而已。 没有半年，你上次 两个月 之前而已。 这个机子有个新的一个玩法，它能两双指同时识别。有人提了这么一个需求，比如说你要从支付宝里动一笔钱，然后你必须让你和你老婆必须要按那个指纹才能动这笔钱， 同时同意。 这就是核弹的启动方式。 对，它就必须要两个指纹，因为它那个区域上是可以同，包括你注册指纹的时候，你录入指纹的时候，它是可以两个指纹同时录入的，因为它这个区域都可以进行。 我的天哪！ 背过头来看，你注意到问题。前置摄像头到哪儿去了？因为手机没有前置摄像头， 啊、 很多人是不允许的。像苗珊这样那么爱美的女生哈，这个 我还真不用前置。 是手机这样的话， 这我跟你说，你真的是错了。 对， 我根本就不用前置，因为我知道一般手机都可以转过来用后面摄像头，但是你摁音量的部分都可以自己照。 但是一般位置不是不对吗？ 而且我会用 比较甜的嘴去要求周围所有的同志们啊、哦，帮我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呀？ 对，这个我可以证明啊，这个可以证明。 好，但是如果、 同事，你知道每次我直播的时候他就跑了，因为他知道我要要求他帮我拍照。 但是如果碰到要自拍怎么办？ 嗯， 这个手机采用的方式叫做弹出式的一个摄像头， 来看看啊，当当当当。 哎呦，这个跟刚才那个电脑是异曲同工哈。 但是注意，这个是电动的。那个是要手指不停的按按按，这个是电动的、 哦、这个不是拔出来 的 那种的，是 不是拔出来的，它是个电动的 起来， 它是怎么样起来呢？当你打开拍照程序切换到前置上的时候它自动升起， 嗯， 关闭的时候它自动收回，它是一个完全自动的一个前置摄像头。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很方便。但是我还是很担心， 嗯， 这摄像头但凡没拿住咔啦一碰不就折了吗？ 对，所以呢这个产品目前还没有量产。当然这个产品的技术还非常的多，包括说它里面有一颗咱们做电台节目的朋友一定非常的开心啊，有一颗最新的 HiFi 芯片。 哦， 就是又能提供一个非常好的音质的部分， 音质很棒。 这个机器是会作为 vivo 今年的一个基础原型机，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了 vivo 很多的量产机上将陆续的，比如说有这种整个很全面屏的设计啊，包括说它的整个的这种就没有下巴的设计，或者是半屏指纹，或者是弹出摄像头，都会慢慢的在改进了它的一些可用价值之后，都会被引入到量产的产品中来 啊。这太好了，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加有实力的国产企业能够赶紧发力啊，去改变一下我们目前这样的一种国产手机的形象和面貌、也能够让世界看得更加清楚中国的实力在哪里。 我觉得 vivo 这款挺美的，它那个平面就是前屏是不是有一点曲线设计的？ 对，都是 2.5D 的玻璃， 是吧？ 对， 我觉得当时能觉得好好看。 这款也是骁龙845的处理器， 哇，好快。 说到这个全面屏呢，我们就要谈一个不得不谈的话题，就是刘海。 刘海 啊，这个很多人现在用 iPhone X 了，就 iPhone、就觉得这个刘海怎么看总不顺眼。 是的， 好的，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在未来马上会到来的不到十天里，你会看到其他厂商也在用刘海屏。华硕就发了这么一个产品，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发布会现场那个图，非常的有趣。 好，稍等啊，我要再找找看哪一张是 发布会。他在 发布会 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拿来把这个产品，把他家自家发的产品跟苹果的 iPhone X 进行一个对比。 哦， 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家的这个屏幕，这个用的屏幕这个刘海比 iPhone X 的那个小，而且他直接用了一个戏谑称号叫 Fruit Phone。 什么东西 ？Fruit Phone。 Fruit Phone、啊、 水 果 机，水果机，对 ，Fruit Phone， 水果机， 还敢再难拼，再难读点吗？ 我听两个 F 打头的单词，还要 Fruit Phone， 专门削水果游戏建长的手机。 我可以看一下那个，不知道小航找到那张图没有？ 找到了。 哎，这就是他发布会时候的那个比对。你说，看我们的这个刘海比他那刘海小了多少？我们也是这么6.2英寸的一个屏幕，然后你看我们的刘海多小？但是其实这个比较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我们知道苹果它的上面的元器件非常多，而且有那个3D 结构光这个部分。 对， 然后安卓是没有的，所以就会。 那不是说白给一个刘海，搁那搁着没用。 对，所以其实这么比有失公允，但是我们能预见一个现实是未来啊，很多的这个就厂商也开始要使用这个刘海屏了。华硕是发布安卓手机刘海屏的第一家大厂，也后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其他的照片，就整机做的还是不错的， 尤其在背面， 对， 还使用了那种指甲锉模式的， 对。下错模式，这是华硕的标志性的部分了。 对， 我很多人为什么很多的厂商没？你看，今年的基本上这个手机的样貌是比较定型的。一有刘海屏，当然用完刘海屏之后，你会发现说整个的屏占比的确比原来的全面屏要高一些了。 嗯， 对。然后呢，后面注意后置摄像头也变成了一个竖排的双摄。发现了没有？ 对， 它也是竖排的双摄了， 补光灯在下边。 对，然后呢？ 后置指纹。 其他厂商不能屏下指纹，是因为 vivo 跟那家屏下指纹的供应商新思签订了一个排他协议。 哦。 六月份之前，只有他们家能用。所以其实别的厂商也想上啊，但是因为被 vivo 抢了个先。好，当然这个后面我们还能看一张图，是这个来自于这个苹果的 iPhone X 和这个华硕这款叫 Zenfone 5这款产品的一个 对比图。 对 啊，左边的这个就是。 比较宽 的 那个就是 iPhone X 了，对， 右边那个图的话很明显， 对 啊， 大家可能越来越就是以前觉得说，哎呀，这个刘海不好看，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马上就要面临到说，大街小巷都是这样的产品的一个境地， 因为什么呢？ 因为供应链开始大规模的量产这种产品了。 嗯， 今天就在我们分享一个今天的新闻吧。今天呢，这个 OPPO 就开始预热了，完全没有任何防备，直接放了个海报，我们要发新的 R15。 哦， 他跳过了13，因为13在这个西方是一个不太吉利的数字， 所以14也跳过去了， 对 吧？ 对，他是 R15 这个产品。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张海报，那张海报上他直接就把亮出来了，哎，是个刘海屏。 对， 在那张我们配的这张图片的，就这张海报旁边呢，还有一家厂商的图片，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令人惊人。这也是今年 MWC 为数不多的小厂亮点。这家厂商来自于深圳的一个厂商，叫做欧乐风。欧乐风这个名字大家一定没有听说过，觉得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山寨机厂商， 没听说过 山寨机厂商。好，如果一会儿能看到这个照片的话，你就能知道说，哇，那个机器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它甚至做到了很多普通手机没法做到的边框的一个宽窄的一个尺度。 来看一下， 左边是 OPPO R5 今天放出去的那个海报，大家能看到它有那个刘海的那个样子，这就不说了，这是今天预热好了的，它应该是在3月31号发布，而且依旧要去浙江卫视开晚会发布，这个是有钱就是好啊。然后右边的这个你注意，这就是那家欧乐风的这个厂商，非常的惊人，这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小厂，可是你看它的这个边框有多窄， 这个边框几乎看不到了左右两边。 对，这个特别的有趣。当然你看它系统就知道它其实没有做任何的一个优化，因为右上角的这个时间已经出去了，其实系统是没有做优化的，右上角的时间已经出去了， 这字儿已经显示就是不全了哈。 对对 对，其实没有做优化，但是其实充分证明说技术上硬件上头已经完全的没有问题，没有难度了， 就是说全面屏那个壁垒不存在了已经。 对， 嗯， 我刚才说到了前面是全面屏，那后面我们讲到了竖排双摄，其实千元机马上也会开始使用这种竖排双摄的方式。红米 Note 5这个产品比较有意思，是马上要在国内市场上市的一款千元新机。很多在听节目在看节目的听众，如果你想买一个马上要买一个这种便宜的产品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这款产品的。那这款产品呢也是比较有意思，是它先在印度上市了。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照片，还是先看一下那段视频，就是 先看看一个照片吧。好，嗯，这个就是在红米 Redmi 啊， 对 Redmi， 它直接翻译成 Redmi 啊，直接是在这个巴塞罗那的小米的展台上头拍摄到的照片。它已经这产品比较有意思，它是直接已经在印度已经发布了，然后呢，是先在印度发布，然后再回到中国大陆市场再发布。 来，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工信部的图片， 对，这是已经工信部已经入网了，包括它的一个海报的照片，能看到后清楚的看到后置是一个竖排双摄，跟 iPhone X 一样，连那个闪光灯都在中间的 一 个方式， 啊、 对，正面还比较传统，还是那种不是刘海，就是比较传统这种18:9屏幕的一个造型。 来，我们再来看这段视频，来自于红米 Note 5。 嗯，除了全屏之外，其实红米在它的这个小片里头也非常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它要强调它的拍照。因为我们现在一直觉得说千元机的拍照非常的一般，或者说很多人觉得千元机拍照就不能看，那这次呢它在市场上打出了标志，叫做就是 The Camera Beast，就是不是 best 啊，是 beast， 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那么具体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新的一些方式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3月16号就会在中国市场正式的发布。 整个的片子里边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调性啊，也是具备了一种 科技感， 黑夜中的科技感啊，像是好像是黑夜游侠一样的质感。这也是它里面搭载了骁龙，这是845吗？ 啊，不是这么便宜的机子 啊，这不会是845， 它是一个新芯片的首发，叫骁龙636。 哦，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中端的一颗芯片，也是全球第一家采用骁龙636的手机厂商。 嗯，这是来自于小米的红米啊 ，Note 五，然后写的是 India's Camera Beast， 就是印度市场拍照的有力的竞争者或者有力的冲击者， 对对对， 这么一个意思。 对，或者叫做拍照野兽。 拍照怪兽， 哎，拍照怪兽，哎，其实很多人对于拍照这样的一个功能，应该说是最最最最最需求的了。那当然，我们其实面对的每天我们在用的手机来讲，除了拍照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通信相关的功能，我们也是必须且一定要才去关注的。我们也是要再稍微的休息一下吧，休息大概2分钟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再去历数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新的革新， 是 包括我们这样，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看几张图片作为这个时段的这个可以说比较有意思的结束好吗？当然我们一会儿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要送出哈。来继续来看一下，就是来自于诺基亚的发布情况。 对， 哎，

好了，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同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新浪微博“活力982”为您进行全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数码单元“志向生活”，我是常小航。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苗山。 哎呀，今天我们终于把这个名说全了会了， 对、啊， 从来没有说这么全乎过。 对，今天这一股脑的把这信息量都给您，您记好了，不光是节目内容，还有我们这节目名什么时间、 收看方式什么的。 对， 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么快？因为真的没时间，咱们后边还有好多东西要说呢。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评论员数码达人黄浩。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那下面时间赶紧来继续关注我们刚刚说到 要揭晓的那个什么东西来着？ 哦，多少钱来着是吧？ 还有诺基亚的一些全新东西。 先给大家在揭晓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个大家可能觉得更有意思的东西吧。 好， 就是刚才在我们半点的广告前面跳过的那只黄色的手机。我们知道，其实诺基亚在现在为止，它的新公司的 HMD 现在依旧是全球前五大手机公司。人家说，这公司诺基亚手机在哪儿卖呢？但是它在亚非拉美等等的地方卖的功能手机，就是非智能手机，依旧非常多， 就是黑屏那种呗。 对。也不是黑屏， 也有彩 屏， 彩屏 的 翻盖的呀， 对呀、啊， 蓝屏的啦， 对，就蓝屏的好喝的呀，是不是？所以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还有庞大的功能机市场，但是我们面临到一个情况，是很多地方的2G 网络跟3G 网络已经开始退网了，那么就必须要上 4G， 所以开始推出很多的这种老款的经典产品的 4G 版本。我们现在马上可以看一支短片，就是它在这次 MWC 上诺基亚发布的最新的8110，应该很多人对8110有印象，是那个下滑盖的那款产品， 要哭了，这款太经典了， 原来是款商务机，但这一次呢加入了黄色配色之后， 对， 哎，你还觉得还蛮可爱的。 它8110我记得在当时是我们3110的升级版吗？ 对， 是3310。 哦，3310。 对。 还有8810，什么钛合金，什么镶宝石 那 个。 那都是高端机了。但这一次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功能机都是比较便宜的一个存在。所以说样子也做了一些年轻化的一些新的方式，可以来看一下这支视频。 好。哎， 声音很有动感，这个配的，你看，人家说这个叫什么叫香蕉机， 好好看， 就像一只黄色的小香蕉。注意，是彩屏、下滑盖、全的这种键盘，而且注意，它是 4G 网络，还能开热点， 还能玩游戏， 还有贪食蛇， 当然有贪食蛇，这么经典的游戏， 必须有贪食蛇，对。就是唤起了一些我们的情怀的机型， 对， 8110的 4G 版本。 注意到它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半智能系统。什么叫半智能系统呢？它不是像安卓这样的可以随便装软件的，但它的系统里头有应用商店，也可以去装一些，比如说你能用它去连接社交网络啊， 有微信吗？ 发邮件啊。微信看它在国内市场里头会不会去开发这样的部分，因为它其实用的是阿里云的平台，这个用的阿里的，不是腾讯的，这个看诺基亚会不会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些沟通。 如果它要是支撑淘宝的话，非常困难。 这个机子的话，淘宝其实很简单，因为有浏览器啊。 哦，对对对对对， 直接就进行了。 我相信这个机器应该是个备机， 可以这么用。您讲， 或小朋友们玩， 你去办一个冰淇淋套餐，是4G 无限量，这个机子带热点。 哦，拿它当做热点用。 一个 iPhone 用户加一个这个机器，因为 iPhone 用户很可能是个老号，我要打电话，我又不舍得换号，比如说移动的或者电信的之类的老号，那我就用这个打电话。但是呢，这个套餐要换起来太麻烦了，这要么你办新号，我不能换新号，对不对？好，我买一个便宜流量卡，什么腾讯大王卡啊，什么阿里大宝卡之类的，扔在这个手机里头去，插上开上热点，然后呢又是个备用机，要是那没电了呢，哎，这个还能来用一用，对不对？这个是个4G还能开热点，所以很多人是觉得说它可以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备机， 或者出去旅行， 价格也不贵， 对，出去旅行的时候哈，也可以备一个。 对，因为之前它上市过那个3310的 4G 版本，就也是复刻版本，价格是399，所以你知道这个机子也不会特别的贵。 它有摄像头吗？ 有。 前置呢？ 能看而已。 有就行。 对，前置没有，后置有。 那 是一颗200万摄像头，能看就行。 能看就行。 哎，你现在颜色特别炫，我觉得特别酷。 就好玩啊。 这很酷，你知道 一下几百块。 我有一次生日，人家送了我一个耳机，是那种坐式电话的那样的那个听筒，但是它是个耳机，它就插在手机上。有一次我手机响了，我坐了一个公交车，哎，地铁，然后我就拿起那个接，所有的人都惊愕的看着我，他说带一个家用电话在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款机器如果带在身上坐地铁，特别拉风， 特别拉风。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人家我们现在用了这种比较，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产品之后，反而怀念一些比较复古的一些设计。 真的，真的。 好， 我好怀念当时的 Moto 那个刀锋系列呀、 啊，也会复刻。 对， 联想已经确认了会复刻那个系列。 真的、啊，哇、哦，太棒了！ 经典的归来的年代， 感谢联想。 对，好，说了这么半天，我们来回到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对，就是那个机子到底卖多少钱 啊？对， 我先说配置吧。 好， 诺基亚7 Plus 这个产品的配置，你就看 OPPO 的那个 R11S 和 VIVO 的 X20 就好了。就是骁龙660，也是一个18:9的全面屏，而且呢，这一次呢，诺基亚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蔡司镜头回来了， 对， 就是它后面是双摄，前面有一颗前置，三个镜头都是蔡司认证的， 哎呦，那很不容易。 然后呢，快速充电啊，什么这个 Type C 啊，还包括说 NFC 啊，一应俱全，而且呢，诺基亚现在跟这个谷歌关系良好，用的是一套比较偏原生的一个系统，猜多少钱？因为差不多国产的机子这个档位差不多要2999的价位。 你猜吧，淼山，我觉得女生们猜的可能更不靠谱一点吧。 1999 啊， 我肯定是给了一些心理暗示，所以说淼山猜 对，因为 他 说国产机的2999嘛。 对， 我觉得他一定是在价格上有优势的，所以就降一千。 他的4+64就是4G 的 RAM 加上64G 内存的版本是只要2299。 哇。 哦， 就是比很多的国产机还要便宜，然后它的高配版本6+64是2499的价格，机器 良心价 就在这里， 哇，到手了， 对， 哎，挺好看的， 你给你前面那个镜头给个特写看啊，来，好， 可以再 是一个很标准的现在的一个很流行的一个18:9的这么一个屏幕， 对，哎， 对，好， 给这机， 然后你看注意到后面的摄像头，这里有一个，它是。中间有个蔡司的一个标啊，这是一个蔡司认证的一颗摄像头。 嗯， 刚才我也拍了一下咱们的整个的演播厅里的场景。其实诺基亚之前的产品，像诺基亚7就已经是蔡司认证，但是当时那颗摄像头做的不是很好，因为它的传感器的规格不高。这一代产品用上了和谁呢？和像三星的 S7 同样规 S7 跟 S8 同样规格的一颗摄像头。 嗯， 就是用那种叫做大像素的传感器，而且这是双核对焦，那么对焦速度上跟拍照成像上它的品质非常的不错。 我作为一个小灰，我能问一个非常外行的问题，就是蔡司认证到底是什么认证？ 白菜丝儿你知道吗？ 知道， 哎，不是那菜丝儿啊， 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有几家这种影像设备大厂啊，比如说像莱卡，大家都知道， 莱卡 跟华为在合作，对，哈苏是跟摩托罗拉有合作， 对， 好，然后呢，蔡司之前就是卡尔蔡司，包括它的镜头非常的有名，那么用了蔡司镜头能保证说它的镜头的解析力，包括说碰到这种光线的时候，它的这个就是因为有些镜头不太好，就会有那种光的晕染那种效果出去，但是它会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它是经过凯尔蔡司这个认证 过，就是镜片部分它是有一个光学的认证的、 哦、 那当然我们必须提醒的事情啊，就是XXXX镜头认证不代表手机拍照一定好，因为手机拍照它里面还有一颗传感器，那个传感器的规格要高才能好， 这个 CMOS 越大越好的尺寸， 对，这一次是大尺寸的 1.4微米的那个传感器，用的是三星的传感器，所以我可以大家展示一下我刚才拍到的一些这个我们在演播厅里的一些画面。 好，这个刚刚拍好的就是样张来了哈， 对， 来往高举一点再 好 拍我们的话筒照， 对， 哎呦，还带这个背景虚化的功能，非常好，大光圈的感觉， 光圈比较大， 好， 然后看这是咱们982的这个 logo、 表演区的这个 logo 背板， 对。对， 清晰而且颜色亮丽， 对，还注意到下面它是有个蔡司的一个水印的， 嗯， 这个很符合现在很多人想要的这部分，包括说这是咱们的演播间里的一个 留声机、啊、 对，所以其实这代产品上它的整个已经比较功能比较丰富了。我们经常担心说海外厂商的产品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对于中国用户的本地化的整个的服务不是那么的好，给大家来看两个细节， 好， 这是电话号码，注意已经有这种来电提醒跟显示的功能了，你看这个是推销还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媒体单位客服热线打过来的电话， 啥都有， 对、以前的很多的这个进口 的 平台手机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再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我们很多人要去微信支付和二维码，就是那个支付宝支付的时候，先开手机打开支付宝，然后呢找到那个付款码，然后呢再密码输进去，注意在这个手机的叫负一屏，就是它的这边这屏上头，直接可以直接从这儿开启收付款功能。 啊、哦， 一键的一个入口 就是它已经越来越本地化了， 越来越本地 生活化了， 做得非常的，就是以前我们经常抱怨说很多的国际厂商为什么在中国卖的不好，是因为他不太懂中国消费者他要什么， 对、啊、 它的整个的功能上不够本地化，不够简单，不够易用。 嗯、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说，很多的国际厂商愿意去向中国的消费者进行一些这种深度的功能的一些本地化的操作。诺基亚的手机就是 HMD 旗下的智能手机，去年就从无到有，就是从零重新回来，卖了845万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第四季度是440万台，已经上升到前十一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身边开始有人用诺基亚手机时候，你不要说，哎，这厂商不是没了吗？不是倒了吗？不，他又回来了， 他又回来了， 多好，回到我们的视线。 对， 嗯， 其实我是觉得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当年那个这应该叫怎么什么机器呢？复古机型， 对， 是吧？比较早的机型，他已经占领市场有一定的口碑，所以像我们这种有对他有回忆的人，如果他能够在技术水平层面上提高的话，大家是乐于给他机会去尝试的。 而且说实话，包括像这个机身的做工啊，当然这个机子还是有很典型的欧式的风格。 对， 我觉得这机子可能唯一不太舒服的一点是，比如说刚才张超来讲索尼那个产品，它不太。就是外观上有点肥腻，但是它的整个手感很好。这个机子的外观不错，但是说实话，它的边缘还是比较凌厉，所以说手感上可能我觉得稍微的欠缺了一点，就是有点凌厉的这个感觉， 而且有点 就好了， 感觉有点太硬朗， 对，硬朗，对， 很商务， 对，很商务。是它的白色版可能会好一些。刚才我们的视频看到那个版本是后背版是纯白色的， 嗯， 那个可能会看上去更好一些。这个是一个。黑金色的一个配色，对。 哎，但是我就想，这些厂商呢，如果把中国市场都能够搞定的话，全世界都不在话下。 诺基亚也是这么想的， 对吧？所以就是把最难的这个攻克了。 因为诺基亚去年上市诺基亚六那部产品的时候，它最早是在中国先独家上市，它要试探一下，哎，结果发现中国上卖的还不错，然后呢，其他国家跟地区的经销商就过来说，你们为什么只在中国上市？为什么不到我们这儿上市？然后他就很快的扑向了全球市场。 嗯，不得不说，就是现在中国市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各个代年龄段的人吧，对这个手机的需求其实越来越生活化，和这个看实用性，而且 更换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而且我们对手机可能在生活进入生活的要求，比起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更高。 因为中国的用户，中国的消费者真的很有福气，见到太多好东西。 嗯、 你去，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去个美国旅游，或者哪怕去拉丁美洲去旅游，你给你那边的朋友介绍说，你看着我们中国的手机产品，他说啊，你手机这么好又便宜。你知道所有的国外的用户对什么小米啊，什么联想啊，华为啊， 美图啊， 就是、 什么的， 对，全说就说哇，你们中国的手机 amazing， 就是他们在那边真的是很少能看得到这样功能的东西。中国的手机的功能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是各顶各着，冲着性价比往前走。 所以，其实我们这应该是称赞这些国产的手机厂商，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影响了国际厂商， 对， 不停地往前赶。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像华为已经进入了全球前三了，那他正在不停地追着他在往前跑。 对， 那其实华为领先的部分还不止这个嘛，还有一个东西，这次也是这次 MWC 上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 5G。 5G 对 5G。 五 G 的芯片已经发布出来了啊，这会儿也是商用的五 G 芯片。而之前呢，这个在平昌冬奥会上面也有5G 的商用。对，已经开始在使用了。那其实中国移动也推出了 5G 的终端先行者计划啊，这是一系列关于这个 5G 的情况。那到底什么是 5G？ 那黄浩帮我们说一下。 5G 就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对， 我们知道现在呢 ，4G 我们平常上网的速度大概能到100到300兆之间了，就肯定有时候可能比你家宽带网都要快一点。但是 5G 起码是千兆起跳， 对， 1000兆起跳， 非常快。 对， 就是看个电影，下载一个电影什么的，搜一下。 秒 下。以前你像我们做电台电视节目就知道说，广播电视网络其实带宽非常的宽，它能传输高清的音质跟画质。以后电视转播以后可能都在用 5G 传输了，因为它足够宽广。我们看到图片这张是这个中国移动正在推出的这个 5G 终端先行者计划，它基本上我们看到上面这些来参与这个行动的一些企业，涵盖了我们能知道了基本上所有的大厂，华为呀、高通啊， 大佬们 全在，对，紫光展讯、英特尔，包括说联想、中兴、vivo、小米，包括像一些这种供应链厂商，像做天线的叫 Skyworks 这些厂商，一共非常多这么多厂商一起来加入。而且移动有个计划是二零，注意时间表来了， 2019年的时候就会实现 5G 的预商用，也就是说有些用户可以提前先用上去，然后呢2020年将会正式的面向全国的公众消费者开始试商用。我们知道2022年咱们北京的张家口要去举办这个冬奥会，在那个时候 5G 会大规模的正式的进行商用，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我们看到的电视转播的画面，甚至你在手机上就能直接看到这种 4K 的高清的画面，全是由 5G 来传播的。 太可怕了， 这段视频内容该怎么诠释？ 太可怕了， 5G 发展太快了， 你怕跟不上是吗？ 对，太快了，怎么明年年底就铺开了？ 你就知道要准备花钱了，换手机了就可以了 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反正技术会拖着你走的。来看视频吧。 对对对，这段视频是英特尔展示的他们在平昌冬奥会上的一段 5G 的一个展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特尔是 5G 的，就是是奥运会的官方的合作的伙伴，而且呢5G 的，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就是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应该有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段无人机的表演，用无人机编组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英特尔通过 5G 技术去联络了那么多台无人机同时编组的。 就说怎么这么多无人机它怎么能够互联互通而且不互相干扰？ 对，它的速率要非常的快， 对呀、 啊，然后它的信号要非常的稳定，而且要低延迟，因为你不能说一个无人机动了别的要跟着过了2秒才动， 撞了 就这个就会撞了，或者说它整个会影响了。 所以这个字幕是你加的吗？ 啊，不，这个是原来就有的、就有的字幕。其实你能看到说英特尔这次是在 5G 上主要是用在做于传播和转播的技术，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用 5G 去传输用户，以后不用我不用看电视台的导播给我切的画面，我直接能自己选我要看这个滑雪的比赛的主观视角，就是非常风驰电掣的下去的。 我转播 的 时候赛场里面有 N 个摄像机， N 个摄像机 我 会 自 己随便 切哪个就能看。 对，然后呢包括说我能带着 VR 的眼镜去观看一个真正的 3D 的，就像你就是选手，你看到就是 3D 那个画面。然后还有一个用途，我们知道因为这届冬奥会引起了一些关于裁判判罚的一些争议， 对， 那么因为以前的这种视觉技术图像技术不能够足够快的去传输一些这种比赛过程中的细节，现在有了 5G 技术，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在第一时间就把一些画面的细节包括说一些回放全都传回来，那么给裁判更好的一个部分。比如说以前的时候，这个我们可能要过个半小时，可能这个最后的回放录像还能出来，我们再看一下，哎，这个是谁先冲线的呀？这个是谁带的嘛？但是现在以后可能实时的就能看下来，导一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手碰到谁了，或者这个人是不是抢跑了，这都是一个非常有利于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 用在了鹰眼的回放技术上。 对，秒秒钟就可以把它这个回放放回来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哈。 哎呀，这些上学的同学们考试作弊是不可能的了， 慢慢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技术太发展太快了，我也很忐忑。 别的没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只有好好学习这一条路了。 真是，但是下面这位同学他还有机会跟我们来进行相关的评论。 对， 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去连线一位这个也是行业大咖哈、啊，这也是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知名的啊这个数码行业的主编，也是知客的数码的主编冯伟文先生，他要跟我们再来一些他对于这样的一年的IT 媒体的主编新闻当中的本届 MWC 之最的一些情况内容了。 嗯，他也是我们老朋友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赶紧让我们先欢迎一下这个我们的知客的主编冯伟文先生闪亮登场，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 你的猫猫去哪了？我记得他上次还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哎，这个假期去干嘛了？”没有，在家。撸猫， 撸猫啊！这样，先跟我们说说看你心目当中这样的一届 MWC 的心中之最，好不好？嗯， 好吧。 嗯，我 MWC 的心中之最的话，应该还是可能你们都听过了，就是 vivo 的那台全面屏概念手机 哦 ，Apex。嗯。那像这样的一个手机，毕竟 MWC 是一个手机盛宴嘛哈、啊、当时给到你的这样一种惊艳的态度，当时那第一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还记得吗？ 其实我最开始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只有一个概念视频，那时候我就想的是第一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得出来，因为真的是很概念，那个非常高的一个屏占比确实是按照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智能手机的那个看法或者是现在的产品来说的话，想象不到是怎么做出来，或者说这做出来的意义做出来有遇到的很多问题是怎么去解决。 嗯， 然后呢第一反应是这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视频， 然后我没想到的是，只过了几个小时之后，vivo 在现场是展出了这台真机出来，便是可以去运行，而且是可以去使用的。而我们想到一些很多的一个问题，它都去解决掉了。 嗯。而且像这样一台机器，当时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些图片哈，它那个镜头很有意思，它是那种弹出式镜头。那它刚刚黄浩也跟我们解释，它是个电动机制的弹出式镜头。那这镜头我很担心它的这个使用时候会不会容易坏掉？ 我从外媒的一个所看到他们所撰写的一些内容的话，其实我跟你一样，我最开始也是有这个担心。第一，这东西属于一个机械结构，它弹出来的话，它要怎么去弹出来再缩回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机械结构的话，它有一个问题是它可能容易出现的故障问题。 嗯。 但是从外媒所描述的来说呢，第一是这个的结构足够的实在，足够的坚固耐用。然后呢，而且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在我的看法来，第一，它并不会在零售机型上出现。 嗯。 而所以说我们并不用去担心这个东西怎么用，而且另一方面，这个东西其实它如果说以手机制造手机的那个制作精度来说呢，它也即便真的是在零售机型上出现的话，它也能够保证正常使用。因为其实比如说像很多年前的 OPPO N3， 它其实也是用一个电动式可自动旋转的，那个时候的很多人也会担心这种自动旋转会不会有带来一个问题，但是我在实际用的时候是并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的。 嗯，所以这话它这样的一些设计的之初就应该自己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到底会不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当然除此之外哈，它之前所给到我们的 X20 的屏下齿轮那个版本的相关的功能，有没有能够在你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个 ABEX 当中能够有些体现呢？ 有，之前 X20 Plus 的屏幕指纹版，它的屏幕指纹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只有大概是比我的手指大拇指可能大一点点的地方是可以去识别指纹的。而这一次的它的特别之处，或者说它升级之处，就在于屏幕一整个屏幕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下都是可以去识别指纹。 这一台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用再去对这一台吗？这台并不是那一台概念机， 吓死我了！ 只是拿来做演示而已，拿来做演示而已。它的下半部分都可以识别指纹， 嗯， 就不用再去固定。因为如果说之前固定的话，我们可能是要拿起来手机去找那个位置，再把手指按下去。而这一次，我们直接这样子正常握持的时候拿出来就随便一按，就可以去识别掉了。 嗯，那种识别的速率还有精确性怎样呢？ 外媒的表示是跟 vivo X20 Plus 屏幕指纹版差不多， 嗯， 感觉起来是差不多的。 好， 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它的升级之处还有一个功能上的升级，就是它可以同时去识别两个手指， 嗯， 就在一些功能的安全性上有所提升。 嗯，比方说你和你家猫猫的指纹要同时按上去才行。好了，那除此之外，光说这一台机器，我觉得肯定不能够表达你对于这样的一场 MWC 的一些观念，还有一些其他的给你的一些比较惊艳之处吗？ 再比较惊艳之处的可能就是技术上的东西。 嗯，一分钟说就好。 比如说是，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去说的 5G 这个事情。 哎， 虽然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 5G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遥远的，可能应该还要有等待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去真正的体验得到，但是对于整个通信行业的一个上下游来说，都在为这个东西积极准备着。 嗯， 比如说高通这一次就在 MWC 上继续展出它的模块化 5G 模组，然后华为它也展示出了它的那个用于家庭专业或家用的范围的那个八龙模块，然后还有中兴，它也展出了一个那个这是 5G 的一个智能手机，都在为这个东西做准备的。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冯伟文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前方连线哈，也希望可以来继续关注更多更加精彩的一些这个数码智能行业的大事小情。感谢冯主编，谢谢，再见。 好， 好，拜拜， 拜拜。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黄永文的这个连线之后，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新品还是非常能够抓人眼球的。而下面时间、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来说一个趣闻。 好， 就是巴塞罗那那边下雪了。 对啊，地中海气候下雪了，今天都很不正常，你没发现了吗？ 对， 比如说 北京没下雪， 不对，北一是北京没下雪，拉斯维加斯下雨了。 对对 对, 对，然后还记得 CES 吗？ 对， 这个雨水把那个停电给压垮了，然后说就 停电了，对吧？ 就全球的 IT 产业要熄火吗？好，这次在通信展的现场下起了非常大的雪，这是我们的一位朋友新潮电子的总编徐林，这个在刚刚就是我们上节目之前不久给我们发来的现场的照片， 雪花有这么大？ 对，然后说哇，他就由衷的发了一条微博说，哇，这个真的是移动通信行业的冬天吗？ 寒冬要到了， 而且感觉这个雪花大，就是片大到像这个 雪片大如画。 对，挡了个挡， 爆炸， 对， 搞不定。 这个是一个 感觉要下冰雹 了，这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谈资的一个说法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到今年，我觉得每个厂商也有紧迫的感觉。三月份，今天是三月份第二天，在到现在为止，我们起码知道三月份要发布的手机超过了八部。 哎呦， 中国市场的。都是大厂，还不包括小厂商。所以有知道说，在2018年，我们的消费者有多么的多少的产品的可以去选，因为厂商们都卯足了劲儿往前冲。 嗯， 以后不但这个对、以后不但是电影从美国发布，它是现在都是中国发布了哈，手机也是从咱中国开始。 对，再次感谢黄浩热心的光临我们今天的茶楼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板块。当然，我们也会在每个周五的晚上用两个小时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智慧的生活方式。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 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